听听 FM，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丽三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，噼啪啪啪噼啪啪噼啪啪。这一哭啊，把张作霖哭懵了，心里一翻个。但我常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不看舆情看水情，我干爹杜老盼对我仁至义尽，我几辈子也补报不了这个恩情。杜立三是他儿子，千不对万不对，我还得看着老辈的份上吧，我怎忍心处之于他呀？况且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那杜立三也是堂堂五尺多高的汉子，在我眼前一跪，痛哭流涕，承认自己错了，那也就完了呗，何必赶尽杀绝呀？张作霖思索再三，把杜立三给搀起来了。大哥，您坐下，您把眼泪擦一擦，方才您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是，一点都不带错的。那么我请问哥哥，你真心谅解我了吗？ 真的，这回是真的。永远也不跟兄弟结仇了吗？不能了。还结什么仇啊？我不是人呐。好，就冲哥哥你这几句话，兄弟我相信，这篇接过去，别停。好哥哥，好兄弟，咱们一切从头来，你看怎么样？ 我多谢兄弟，我多谢兄弟。此时兄弟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说吧，什么要求？这事儿可千万别跟我爹说呀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啊。如果兄弟你一歪歪嘴跟我爹一说，老人家就得活活气死了，他能饶得了我吗？ 兄弟，救人救个活，送人送的家，你千万要守口如瓶啊。 行 行啊，大哥不说我也不能对我干爹讲，这一点你只管放心。哎，我多谢多谢。哥哥坐下坐下坐下。俩人都躺下了，你说这觉还能睡吗？张作霖也翻身，他也翻身。哎，四只眼睛瞪得都一般大。张作霖又坐起来了。大哥，睡不着吧？ 睡不着， 一点睡意都没有。我也如此。要睡不着，我说咱哥俩坐起来，谈谈心怎么样？哎，行啊。我正想唠唠嗑呢，俩人又都坐起来了，披着衣裳，脸对脸，盘着腿儿，开始唠扯上了。张作霖一笑：“大哥，您比我大几岁，经验丰富，那比我要强得多。我向您打听一件事， 说吧。” 我哥哥什么叫八拜之交您知道吧？ 当然知道了，咱哥俩不就八拜之交吗？ 是，那只是我说了半截话没说全呢， 反咱俩睡不着呗，谈谈心呗。 这八拜之交是16个古人八对，人家真心实意的交朋友，堪称我们的楷模，所以后人要学习人家，也要磕头拜把子，故名八拜之交。那么请问大哥，您能不能给我说一两样典故，也让我开开耳光，我也长点知识。 我兄弟，这你可把我难住了。 你别看我比你大几岁，你想想我待那什么地方。哎，与虎同眠无善兽，与凤同飞必出俊鸟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近墨者黑，近赤者红，挨着金銮殿肯定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。这人这个熏染的不得了，我那身边左右除了歪毛就是淘气杀七个宰八个，都一些粗野之人，我还没听谁说给我讲过这些事儿。如果兄弟你要知道，你给我讲讲，哥哥我也长长知识。我大哥您可别捧我呀，我呀还不如你呢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自幼家贫，没念过多少书，充其量念过一年，刨出放假逃学，我连半年都没念，西瓜那么大的字儿认不了两筐，我有什么学问？但是呢，我是跟孙烈、陈、张作相和周围这些哥们儿学的。另外不瞒大哥你说，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们家乡里头一个说书的老艺人，叫耿瞎子，到现在我也不忘。此人真有学问啊，别看流落江湖，变相乞讨为生，但是那个人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就在树根底下这一讲都把我讲迷了。我听他讲过这八拜之交的典故，哥哥这不睡不着吗？咱俩什么都谈啊，咱们讲讲八拜之交的头一对，羊角哀左白桃，然后呢 咱们考虑考虑咱哥俩的关系，比人家得差多少。行了，哎，我听说过这两位古人，他究竟怎么回事呢？大哥，您听我说啊，羊角哀、左白桃都是列国年间的人，上古的古人。两个人呢，交情至厚，形影不离，而且两个人呢都有学问，在那个时候呢，生活也不得过。人人都想求取功名富贵，这都是人之常情吧。羊角哀、左白桃哥俩一商量，咱俩结伴而行，哎，上楚国去谋个差事。咱哥俩不管是谁，有一个谋到差事，另一个就不用愁了，养家全小什么都够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哥俩起身了。可因为家里都不富裕，随身带的东西也不多，正好走到安徽马鞍山，突然风云突变了，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天降大雪。完了，羊角哀说：“不行，哥哥。”您得活着，我宁愿冻死。两个人互相脱衣服，你说叫人感动不？可后来呢，这左白桃提议说，这么办吧，咱俩谁也别脱衣服了，你呢去找点柴火来，咱们找个背风的地方拢起一把火来，咱不就能取暖了吗？或许咱谁也冻不死。羊角哀信以为实走了，可是整了点柴火，等回来之后才发现，左白桃脱得赤条条，一丝不挂，把他的衣服堆到旁边，夜已被冻僵而死。羊角哀就明白了，哥哥宁愿冻死，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穿，留下我一条活命。因此羊角哀嚎啕大哭啊，穿上他哥哥这套衣服，那暖和多了，用大雪把哥哥的尸体盖住，留下标记。羊角哀痛哭流涕，起誓发愿了，我赶奔楚国，无论如何我要谋求一官半职，等回来我给哥哥超度亡灵。就这样，羊角哀哭着离开马鞍山，后来到了楚国的京都，真达到目的了。由于他才学比较高，楚王大喜，亲口加封上大夫之职，就是上大夫，那官就够大的了。羊角哀达到目的，不忘哥哥的恩情，转过年来带着仁义赶奔马鞍山，寻找着左白桃被冻死的地方，可再找尸体那就没了，狼拉狗掏早已就不存在了。羊角哀传令，就在他哥哥死这地方搭了一座草窝铺，雇来僧道超度，还要在这给哥哥守灵。随之就在当天的晚间，羊角哀偶得一梦，梦见好哥哥左白桃浑身是血，赤条条，一丝不挂，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口称：“贤弟呀，你现在做了大官，哥哥成了冻死鬼，我现在到了阴曹地府了。可我原来以为人死之后，不论是升天还是入地，就彻底的解脱了。 根本不存在杨氏三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存在什么勾心斗角。哪知道哥哥我想错了，杨氏三间不公道，这阴曹地府仍然不公道，这个鬼与鬼的之间照样是勾心斗角，以大压小啊。贤弟啊，哥哥受了罪了。这山中有个怨鬼叫荆轲呀，你听说这人没？他曾经刺过秦王，就这荆轲，他就是鬼里头的一霸呀，都得给他进贡，给他拿好处，不然的话他不容你啊。你想哥哥我一丝不挂，分文皆无，也没人给我烧纸敬香，我拿什么打他的溜须？就这样被荆轲把我欺负的一天也不得安生。贤弟你看我浑身是伤，满脸是血，我可受老了罪了。贤弟你得给哥哥想个办法呀。左白桃说完了，羊角哎机灵灵打一冷战，这才醒过来，闹了半天是南哥一梦。哎呀，羊角哎睡不着了，看了看夜半三更，想起刚才做的这梦，觉得非常怪。第二天天亮之后，羊角哎命人扫探，在这马鞍山里面有没有荆轲的坟，有没有荆轲的庙。本地人告诉有一座荆轲庙。就这样羊角哀率领人找到荆轲庙，一看小庙不大，里边塑的泥像就是荆轲。羊角哀用手指着泥像对荆轲言道，我是荆轲呀，我哥哥是个老实人，生前谁也没得罪过，死后你应当照顾才是，谁知你恃强凌弱，绕肉强食，你简直不够个侠士。越说越有气，把巴掌抡起来啪啪给荆轲的迷相削了俩嘴巴。两旁的人义啊都乐了，心说那泥像他能懂得什么呢？咱们大人真有意思，看样还真急眼了。后来羊角哀警告荆轲，往后你要再欺负我哥哥，我绝不饶你。说完了回去了，仍然回到原地那个窝棚里边给他哥哥守灵。嗨，第二天晚上又做一个梦，羊角哎梦见谁了？左白桃又来了。再看伤痕累累，鲜血淋漓，这左白桃就说，兄弟你不但没救了我，你捅了大娄子了，你是不是揍了荆轲俩嘴巴，你骂了他一顿，好嘛，这荆轲变本加厉拿我出气，飞行拷打，你看看我身上的伤，哥哥我受了罪了，我可活不了了。羊角哀惊醒又是一骂，马上率人又赶到荆轲庙，这次见着荆轲的泥像，羊角哀是越骂火越大，命令人给我拔庙毁了他的神像。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把荆轲庙给扒了，把泥像砸了个稀碎，觉得这回可出了气了。就在当天晚上又做一梦，左白桃又来了，还不如昨天呢。左白桃就说，贤弟啊，你为我好，结果你把我坑了，这荆轲是变本加厉，他说 你把他的庙给扒了，把神像给砸了，他把一腔的怒恨全集中到我身上了。这一次给我上了大刑，这大刑啊，你看看我都坚持不了了。兄弟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完了。把杨角哀吓得梦中惊醒，束手无策，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救得了我哥哥？看来我得给我哥哥帮忙去，我们俩人揍他一个，一人打不过他，我也不活了。但杨角哀又一想，我跟我哥哥都是文人，恐怕俩也打不过一个，怎么整？哎，想个主意，让手下人花钱买树干树枝，找手艺人，买了各种颜色的纸，糊了500童男500童女，一伙分之，还带着1000军队呢，你看着没？然后杨角哀长叹一声，是横剑自杀。官不当的追随大哥于地下，结果哥俩在阴曹地府见着面，率领500童男500童女是会斗荆轲。据马鞍山当地的老百姓讲啊，那几天是乌云滚滚呐，天空中打着雷，大地都在颤，听见鬼哭狼嚎之声。有老人明白，叫穷鬼战荆轲，就留下这么一段故事，说往后不管谁死了都扎纸活，烧个驴呀牛马呀，童男童女从哪儿留下来的呢？就是从羊角哀左白桃那时候留下来的。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迷信，仍然焚烧这些东西。那么这故事不管真的也罢，假的也罢，神话也罢，荒诞也罢，就说明羊角哀左白桃真有交情。什么交情？过命的交情。张作霖说到这儿，用眼看看杜立三，看看他受感动没？一看呢，哎，这故事还真起作用了。杜立三两眼湿润了，切，罢了。贤弟啊，你这不是讲故事的，你也不是讲金鼻骨，你这是变相的教训哥哥我呀。我哪敢比古圣先贤呢？羊角哀左白桃，我连右白桃我也赶不上。哎呀，想起来我实在是惭愧。看来我们现在的人应当好好向古人学。张作霖一乐，哎，大哥，困没困？没有，你这一讲我精神头来了，来了。再讲个你爱听，爱听，太爱听了。你把八代结交这16位古人都讲完，我才爱听。别介，恐怕时间也来不及，我再给您讲一个。你知道知音之交怎么解释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俞伯牙钟子期之故你听说过吗？哎，我听说过。哎，这件事就发生到他俩身上。俞伯牙当时是齐国的抚琴大师啊。俞伯牙精通韵律，抚一手好琴，盖世绝伦，但是没有知音。俞伯牙扶的每一支曲子，不管任何人找来一问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曲子。